街坊食店 一間就黃記糖水 我在那裡成長的，不過我成長的時候都沒有什麼糖水。黃記糖水差不多，你去到任何時間都會有排隊的情況。我知道哪裡，是有很多人的。其實本來他在農曆新年之前貼出告示，就說初十一啟示。農年之後，鐵閘改租約期滿停止營業。拜拜了。好，可憐。另一間大家很熟悉的。湯顯明也很熟悉的，在新光旁邊那間十三座牛雜。本來原來有很多間分店的，後來因為租的問題縮到一間，現在民說受加租的影響，業主表明會再加2萬加到5萬都會繼續加， 湯顯明衰，湯顯明一落台就少了很多生意。另一間是北角雞蛋仔，可能分分鐘會出事。這裡就三間吃的了。另一間就是賣刀的，賣菜刀的。原來已經有200多年歷史了，這麼厲害。避得過這個改朝換代戰亂都屹立不倒， 長沙灣的店鋪下個星期呢，這些東西不倒閉我們不知道，不知道的，因為很低調的，全部很低調的，這些是很工藝的東西，全部是手藝的東西。 喂，我的小雞分你就是倒閉了，那不倒閉就不知道。你真是烏鴉口，好像你有些股東，你自己獨大，你說這些話，我告訴你，你一定有沒有200年歷史先。 大大聲，200個月有沒有才12個月，200個月都沒有。大聲草什麼，你儲夠先說。哎呀，真是大吉利是200個月都沒有。喂，儲夠我就在這裡說得嚇死你了，如果200年，大哥。 我自己看到這些都很深悒，因為這些東西就是你執了回不了頭的，尤其是那些工藝手藝的東西，是一代一代傳下去的。 是。 就是你要由個老爸傳給個兒子，個兒子傳給個孫子，個孫傳給個叔，這樣一路 手把手地教，如果你突然間沒有了，因為租很簡單，租的問題一樣東西是租。為什麼租這麼嚴重呢？很容易理解，是跟自由行有關。全香港我都說了，我去這個將軍澳地鐵站上面有一個商場叫做Popcorn， 我去學校演講就經過那裡，未夠鐘想去蠢蠢，發覺全部買的東西這麼貴，全部名牌來的，化妝品、手袋。 我看不到這些情況,將軍那些居民有沒有那麼有錢,即使私樓,中產階級,至多,再買個水牌,有兩間酒店,有兩間酒店在這裏,自由行的客,自由行的客,令整個商場變成遊客區,那你全港都會出現這個情況,你賣什麼刀,他賣刀帶不到過境,不急啦,是吧? 你什麼牛雜而已,這麼便宜,什麼計算而已,這麼便宜 接著一個就是葵青,荃灣,一路殺上去,拿把刀就藍刀之罪,一路殺啦,殺啦,殺啦,就是這樣殺啦,沒有街去,沒有街行,以前我們還可以掃街,有時有一次帶著小孩去深水埗,逐間吃 很過癮的,這個就是豆腐釀,魚撲,什麼什麼,一路這樣吃下去,豆腐花,可能現在沒有了,然後這間沙沙旁邊,屈臣之旁邊,萬寧,就收生生,你掃什麼街,然後大福,然後地產鋪,SK2,然後地產鋪先買樓,Fanco,一路掃下去 區區都是這樣,這就是自由行帶來的惡果,蘇錦良你不知道的,林鄭你不知道的,他不知道的,你視而不見而已,我想問一下你,你知不知道原來國內有一間大學很出名叫武師大學,是講藍絲還是北絲? 我就不知道是藍絲還是北絲,總之是武師大學。哈爾濱佛教大學叫哈佛,這間武師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有個很出名的高材生。 是歷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就是馮偉剛先生,或者馮偉剛的新聞統籌專員,或者馮專員,又或者叫做白宮發言人,白宮佳話發言人,在武師大學讀,你有沒有聽過這間武漢華中師範大學?不懂啊,孤陋寡聞。 店舖不倒閉就不知道,這些所謂出名的人讀我們又不知道 我心寫我心 他是這樣的,這個IC,白宮發言人 跟以前的發言人真的很不同,很喜歡玩Facebook 在Facebook上他就鬧打架 很喜歡在不同人不同的Facebook裡面回應人家 整個鍵盤戰士這樣的 突然之間就打一句,你小心,我們有個聽眾打來,你那次說你 又說這句是匪語,又不能說,這句是勢,不過鍵盤戰士,其實你應該加一句 對不起,因為你不是沒有藍絲,我做節目的風格就是這樣,我真的沒什麼禁忌,沒什麼不能說的,在網上,最重要是相信那件事,都挺好笑的,譬如我寫一些東西或者說一些東西,我說總有個說法,阿森哥不能說,這是匪語,這是大陸的,應該是總有個道理,或者總有個結論,或者總有個論據,不要總有個說法,我說又發生一起 什麼殺人事件不是一起來這是匪語來的共產黨的語言要一宗才行我心想真的說粗口我沒有禁忌的我還沒聽過你說粗口還是怎樣有什麼問題而已語言就是語言我今天這樣說你明白就行了如果全部都說這些人不能說那些人不能說那香港是不是香港呢我想知道 其實早都不是香港的了對不起我沒有聽我很事不行當然我告訴你我也認為這個沒有貶義今天有新聞我們先說完這個沒有說而已沒有說而已沒有斯大學博士研究生他無緣無故為何要響動他說我手寫我心他主要是寫批評這些驅黃行動的班人這個我們都說了幾天了<笑> 他作為梁振英的班子大哥一個特首一個司長加三個局長都出來他怎麼到他不寫東西他當然要寫一下那些驅黃行動那班那班Flanza的啦但我覺得他很好笑的我的拉和政府的拉一樣我這句說話真的很好笑 他的表態我經常覺得政府的拉他的拉他達朵作為一個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他自己的Facebook其實沒有寫哪間大學人家抄到 大學的名字太長了你知道如果我用武師大學就行了他在武師大學我在武龍大學又不敢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對不起我完全沒有貶義對這間大學不懂簡稱武師我注意到馮專員注意到英國人撤出殖民地前後總有人刻意挑族群 佢到呢就打樓個字,挑族群矛盾,挑起呢個族群的矛盾,唔挑挑挑挑聲,聽聽。啊,馮專員呢個說法就老掉牙啦,我聽咗20年啦。令前殖民地不得安寧,大家不可不查,不信。 有YouTube片 英國BBC紀錄片為證 很久了,The End of Empire 這個說真的大部分人都明白 英國佬都不是好人,誰現在說英國佬好人 英國都是極之虛偽以及帝國主義周圍去殺人放火 沒說不信我們,但這班驅王關英國佬什麼事 臨走前也是,都是搞搞震 驅王這班人,我們都說了,他們的方法是有商榷的餘地 不過問題現在的核心政府要正視的就是剛才你剛剛開播就說了內地自由行搞到我們雞毛鴨血真是十三座牛雜都不能吃甜品又不能吃雞蛋仔想買把刀來劈油都劈不到你說怎麼搞呢我糾正你傅國那把刀是來劈骨 劈雞不是劈油的有些人很生氣的就是這樣說劈針板而已廣東人是這樣的拿把刀劈你不是真的劈你的大哥以港鐵員工17275接入什麼意思一會有港鐵員工進來講我們待會的Morse Line Engineering 那些絕緣體故事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那個成日有什麼事都說自己做過姓劉劉先生你說什麼他都說我有做過我十年前就做過二十年前就做過大哥這個在港鐵做的首先我們要聲明我們不要害人好像訪問了很多次都沒事那就拉不到希望他沒事這件事當然要說其實這個是主打現在直接播進來名字怎麼讀 Yuji男還是女人日本人來的日本人日本人香港人 乖喔 他就是Master Hello 你好 你現在本身仍然是港鐵的員工是嗎？對不起，我忘記了你的網是叫什麼？叫什麼？MTL 好，那你想跟我們這個透露一些今次十日以來有兩宗今早有著火，今早有著火。現在就港鐵官方就說一個叫做絕緣體，其實就嚴格地，如果用isolator這個字就不是叫做絕緣體，叫做什麼體？叫不知什麼隔什麼體，隔離器底下。 隔離器底下的絕緣體出了問題，Isolator出了問題，都是這樣。昨天記者問港鐵官方的代表，他一直都不肯透露，他只是說這個Isolator，這個隔離器是英國一間公司做的，叫做Morris Knight Engineering，簡稱MLE，是這個牌子，但是在哪裡地方製造呢，他就絕口不提。 問了很多次都不肯說，但是今天在網上就有個流傳， 就說製造這個isolator的地方是一間叫成都通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因為在他的網上就這樣說的， 他運用英國MLE公司的技術 生產城市軌道交通隔離開關和開關櫃。 我想問你了，這個說法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在大陸做的呢？這塊東西 因為暫時之前試過我們爆了兩次那個絕緣體嘛，那個絕緣體其實現在都已經是送了理工大學那裡化驗的啦，但是就據知啦，化驗的時候裡面就找到一些中國製造的線索，可以說是這樣，找到一些中國製造的線索，現在潮流流行就說你要拿出證據來的，你有沒有證據呢？其實是咯， 用證據呢？如果證據，因為這件事已經在這裏，除非有相片流出，否則暫時就比較難，見事要回來。你有沒有內幕消息呢？其實在這個問題上，你自己。 如果你說內幕，據了解就是這樣，化驗的時候就知道，原來有些東西可能見到有些簡體字或者Made in China， 才知道原來裡面是中國製，因為其實它那個材料要是玻璃，要是陶瓷，即是絕緣體的話，它碎了。 可能它的面本真的刻了字的，我想理解你，你自己本身在港鐵是負責哪一範的工作的？我本身在港鐵負責，我主要是做一些車務的工作。即工程上你雖然不是有接觸，但你是不是都有你們那個群體，有沒有一些 同事其實都是有受影響的消息，因為我們的團隊也是昨天OT事件受影響，亦都有受影響的同事是在我的團隊的同事裡面，還有就算我們車務上很多時候都一定會有關於工程的事情，因為他的事情做得不好，我們車就一定是走不到的。我很有興趣，當然 你的資料或者訊息對公眾的利益是相當重要的，但香港就沒有法例保護這個whistleblower，當然了，所以我現在進一步就是想問，我就不會問你的人生安全，但你的飯碗安全，你是不是你的真名，這個Yuji？ 這個是真名，所以你的根本已經豁開了，因為我正式加入港鐵前，其實我也有參與社運，我想如果公司要找我，一早都要起底都知道大約是什麼人。你現在這個網頁，還是有一個網頁，你這個網頁一直不斷在這個問題上，特別在港鐵最近這麼多事故， 當然我們公眾會覺得猛問港鐵，港鐵就一路避不答。港鐵避得很重要。其實我作為一個公眾也好，在過去跟交通的問題也好，坦白說你哪個國家做不是最大的問題，你的德國西門子上次沒出事嗎？那次就是，但問題就是，是不是港鐵裡面都覺得其實這次嗨東西了？ 哇竟然找MLE 整個外判我們的東西又不檢查不提不知道接著維修的時候又可能很馬虎繼而知導致到這樣的問題於是乎就一路都拖著不敢說你覺得在現在這個問題上你聽到你在關於工程那邊的同事在現在公司就會換了那六十多件但是喂 其實有心啦，吳透露啦，因為自從兩三年前即係中國勢力車查服務嘅時候啦，咁其實佢都好高調去邀請傳媒去坐啊，去啊證明係冇問題嘅，因為嗰陣時佢已經察覺到呼聲已經唔係和弦啦，即係公眾咧對於即係中國勢咧三個字咧都好多個concern咁樣，咁就所以佢點解上次佢淨係話即係所謂歐洲名牌，係嘛？我覺得自無不可對人言咯，因為以前我睇翻就算。 以前地鐵也好，九鐵也好，其實如果是西門子就西門子咯，英國就英國咯，係咪啊？係啦，係啦。唔係，總言之，即係想揾個歐洲名牌呢四個字咧，冚住一啲即係污糟邋遢，或者係一啲次貨嘅嘢咯，咁樣冇啱啦。 咁啊叫肉蓋彌彰咯，唔知大家明唔明呢個字啊？你想冚住就特曬出嚟咯， 冇錯，冇錯。喂，咁而家我想問下，攞咗去大學度化驗咧，你嘅理解幾時會得到個最終嘅結論結果？ 以及我們怎樣能夠你會不會在你的網頁裏面更有一些如果照經驗去看應該照經驗去看可能都四五個禮拜因為以前一向都有送去譬如城大或者理大這樣去化驗的四五個禮拜才知道 咁佢呢段期間就換曬嗰啲嘢。同埋呢而家就譬如可能大學都會越來越慢，就因為呢而家佢又而家話有幾十個轉體有問題嘛。咁呢幾十個呢而家係會即係拆咗落嚟。咁當然拆之前我哋嘅同事而家係即係我哋我安排同事而家喺度站崗啦。咁我據我所知尋日有同事要喺 站崗的作用其實都講到明白了就是找同事拿個雷射槍每15分鐘就跟他量度溫度如果溫度跟正常距離差別太大的時候那你有可能就需要停車因為怕轉體可能有即將會碎了站崗的地方就是有同樣牌子的絕緣體不過暫時未壞那些同一批次的但暫時未壞那些 是的因為現在之前金博士金澤培先生他都說過他接下來會用10天時間而現在我們剩下8天他不是說會同一批次的陸續換嗎 會換但換了之前他就會現在要找同事站崗因為他怕有出事他半夜才換收了車才換我想問多你一件事今早早7點鐘東鐵又有電纜出現火花據你了解因為我要問你的原因就是東鐵不回答我們是不是都是絕緣體的問題是不是isolator的問題今早呢 就是看回我們了解突然間說有強光爆炸聲因為暫時還要知道那個問題但是有可能是車本身有問題如果是住院體有事就比較少有強光爆炸聲 即是另一件事 因為我看上次的經驗第一次二月東鐵線第一次有這樣的事故的時候他之後說整好不了多少分鐘九龍塘又出事那個列車有冒煙因為其實上次那個事件我們看到處理有個不好的地方就是其實那一架車就是他那早上在大學 即是一出事被困那架之後他又得他再嚇回九龍塘但因為電的東西如果譬如之前供電不穩可能我們撞了東西在車上但他不理會他照給載客去到九龍塘可能他還沒出事因為撞了電車上自己的電器設備因為以前我們的做法其實這一架事故列車一定是不可以載客直接去回廠去檢查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是 可能同這幾年主要港鐵公司有個退休潮或者青黃不接的問題因為現在看到很多故障的處理上或者控制中心的安排上其實以前不會犯的事基本上現在是會錯了全部因為沒有經驗很多事我想問一下一間公司 然後可能是他的資源放在維修會是否多外判這些過去我們都用這些角度去問港鐵港鐵很多時候跟政府一起都是灑灑灑不斷地灑數字就在玩數字遊戲你這麼勇敢Yuichi我們相當佩服因為我開始同事打進來這個字我不知道原來有個這麼勇敢的人因為過去其實我們等待這些人等了很久 你做了多少年了在港鐵我在港鐵兩三年左右兩三年我想問一下你的線人我們不想累人你也不認識港鐵你知道這麼大如果我問你我想問你譬如維修的工序或者維修外判在這方面你有沒有線人可以提供或者那些人會不會不記名地又在這裡給你資料你作為一個吹雞人 當然我們整個團隊其實都大部分主要就是會透過收視人的資料因為我們其實講來講去都只有十幾人去做的例如立即更新事故那些那這十幾個人沒可能分佈在全港鐵嘛十幾人很厲害一定有的也一定有人是覺得他不是那麼夠膽出來當然啦大哥賺食的嘛 當然我們這一伯說真話行公義號聯盟港鐵我是很擔心如果繼續這樣的管理這樣的模式這樣的跟其他公司合作而外判找這些買些次貨又不理或者維修做得不好其實出起事上來 很多人都要揹鑊甚至根本是一些很嚴重的後果都會發生我現在擔心他全線跪所以我是很尊敬你們這班人十幾人其實不簡單的我不如大家保持聯繫當然我們同事特別我們的監製黃世澤我想對同你一定有一定的溝通我想你都要幫忙就著維修的外判這個問題索下料 還有零件的次貨的問題我相信只是這兩樣去刮一下料我想都可能刮到很多黑材料出來行不行好麻煩你多謝你來自有港鐵員工Yuji Yuji，他的廣東話肯定是香港出生的香港人我想告訴大家MLE Morris Line Engineering有個網頁你上了他這個網頁那個網頁叫三個字 Morris Line.com.co.uk/news 拉到底就叫做Overseas Cooperation 即是海外合作計劃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在領先世界的產品叫做Isolator 我們同一間中國的製造商達成一個協議在我們的授權給製成品就是在中國市場裏面是傾銷的他講得很清楚的這一段這間東西有些網民就找到就是成都通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他在網頁那裡我不知道你知道中國很多假的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在網頁那裡就說他們承認了他們是得到 MLE公司的技術去生產城市軌道交通隔離開關和開關櫃 第一,你這樣做得出,你根本無可能掩飾得到,一定被人發掘出來。所以我奉勸港鐵的諸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麻煩你要出來交代。 上次西門子是東鐵線的未合併之前生鏽的又有甩螺絲的又有你看完都嚇死你沒得蓋的怎麼蓋所以我覺得港鐵第一你是不是告訴別人歐洲名牌不過你又不夠膽原來是國內製造 你這樣蓋,看少國內製造先,不一定壞,可能不一定壞,不過剛巧這些東西壞了 MLE就在國內撈一大盤肥豬肉,大佬就是這樣,這個世界 你去外判,你的準則,你的質素,麻煩你好一點。你要保證,我們不是歧視,我們不是歧視的,我都說什麼廠都可能會出事。可能是歐洲的廠都會出事,波蘭的廠也會出事,很多在波蘭做的,現在很多電器。印度也有啦。都會有出事,但問題 香港要說透明度你不是告訴我們你哪會做有什麼問題其實他就身有屎不是一來身有屎二來我告訴你這些港鐵員工很明顯他怕得罪成都通力集團股份背後一定是高幹這些公司背後沒有大人撐腰莫非是薄熙來拘捕了如果是薄熙來可能他就蠢了 莫非周永康又拘捕了凡是現在香港的官也好公職人員也好一聽到國內的事情 就震了 就怕了 就腳軟了 就是這樣就跪下了雞又是這樣 怎麼敢追究啊? 就是一個絕緣體叫做insulator 都真的應該要休息一休息我們應該休息一休息是特首辦外面的一段行人路道集會警方都同意了這個集會地點的安排表面的證據是有這個理由相信有關的政府的人士曾經接觸過 被解雇的节目主持而这个接触是不排除是有政治干预的成分今天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对团队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鄭家富現在警方一直在醞釀一件事是什麼? 會坐牢但這條例就沒有了暫時沒有這件事可不可以運用其他的例去禁止人或者去打壓人可否有很多社運人士在集會遊行的時候跟警方推撞就用這個方法去挑釁警察即是X交叉Y究竟現在警方考慮 用的罪行包括可能是用甚至用到公安條例公眾地方來擾亂秩序來作為針對性地有些辱罵粗口攔截甚至可能說用左差辦其實左差辦公一向都在用 其實目前來說不只是獄警公共場所說粗口都是犯法的拉得的某些指定公共場所大量都不會在街上沒事的在港鐵、機場、小輪、巴士那些附例那時候這些附例都立法會都有些激變現在警方想做這件事 他是不是目前的法例是完全做不到所以他要加下去還是他要加辣呢還是想怎樣呢加辣<笑> 就算在美國他們都嘗試立一些獄警法例但是這些法例全部 都差不多被推翻了那些沒有被推翻就是什麼呢就是他可能辱罵到一個地步可能是已經是破壞社會安寧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些其他原因單獨已經成罪了所以粗口本身你說要單獨構成罪行在美國都是不成立的而且美國的最高法院聯邦法院在他們的一些案例判決的時候就是說 我們的社會人罵警察是憲制權利原因就是這個就是區別我們作為一個寫在判詞那裡寫在判詞那裡是啊寫在判詞那裡即是用粗口罵警察是一個憲制的權利來的 Freedom of Expression 真是寫得多好我們不如在基本法加條修訂基本法終於在國際上我想都很難說 將這種推翻因為在聯合國的體系裏面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公約體系裏面都是很寬鬆去處理一些事情包括他現在所謂專責處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公約審議機構叫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他們吹了那些對公約的解釋都認為首相或什麼都沒有特別需要用一個法律去保護他譬如在泰國來說他們有些所謂辱罵泰王那就冒犯他就算是罪行在聯合國那裡就被聯合國批評到體無完膚 在報章上我看到你也提到現在警方可能真的在考慮用公安條例第17B 其實你幾句粗口都拆了天的可以是吧現在我覺得你會不會覺得現在政府暗度陳倉你叫他弄一條例找粗口罵警察有罪當然是難現在找這些東西去作為一個擋箭牌的包裝但是這個包裝都不能成立我相信是不是但是現在有個指引新指引我剛剛有個最新的消息就是曾偉雄說的就是就市民獄警制定的新指引是先勸如同警告之後就會拘捕了即是說我沒有新法例也好一樣拘捕那拘捕用什麼罪行呢 我想你們質疑得很好我們不是說警察罵了他不罵得然後你喜歡拘捕就拘捕始終是有一個法律的基礎不可以警察說我出個指引就當是法律香港就無法無天了如果警察可以這樣立法的話現實上都是要找回現有的法例譬如公安條例來說我就看不到有很強烈的幫助 對反而對普通市民如果用粗口罵人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去到引起到譬如他意圖使到對方破壞社會安寧很容易因為很多人不是那麼老皮粗口罵他就打了計而動武這類情況破壞社會安寧可能是比較高或者他有意圖都容易告但是作為警察譬如在英國的判例裏面也在美國有相似的判例 說回說警察每天都被人粗口處理變成你警察應該有能力專業的能力去面對這些事情而且我們認真看清楚警察和其他人有很大的分別他們是要維護公共秩序你不會自己走去破壞社會安寧所以在警察這個層次裏面如果是人用口 粗口的對象不是普通市民而警察你說他會引起社會安寧的破壞機會很小絕小會不會警察被人罵問候娘親於是他就拔槍出來射呢如果是這樣可能那個以前試過有些好像泊車的問題警察就真的開槍射過因為其實你剛才那個比喻基本上如果一個我和吳志森吵架 面對一些公眾的交往的時候很多時候譬如他會影響到一個截查他手身或者身份證或者其他很多人覺得自己公安關鄭不要犯法沒理由要給他這樣搜你憑什麼管我你有什麼權力搜我這些是很合理的要求在任何憲制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執法者要去證明自己 公務是否自己執法的時候或者做事的時候公眾要你解釋你都解釋我不是說他任何情況都要解釋合理可行的情況解釋槍林彈雨你不用解釋他用一把刀撼過來你也不用解釋當然這個剛才我們那些例子都是現在一哥鷹派很喜歡用的那班人經常覺得我是警察都是人都有媽生被你罵大哥你是陀槍你有公權力 你有很多憲制的權力給你請你用一些正常的權力去制衡而不是現在找幾個粗口你要想辦法去入罪去抓人這樣就很合理還有如果這個指引是誤導到前線人員<笑> 以為真的可以就這樣說拘捕就拘捕或者以後的法律的是好像他這樣解釋或者對他自己對公眾解釋的責任不存在的你做什麼啊知阿祖啊Sir做事拘捕就拘捕拘捕就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拘捕 是特首辦外面的一段行人路的集會的，那就警方都同意了這個集會地點的安排。表面的證據是有理由相信有關的政府人士曾經接觸過被解僱的節目主持，而這個接觸是不排除有政治干預的成分。 今天我們還是需要這個堆團區，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處理方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鄭家富。 我們分回來聽完德哥的新聞之後，我們的詳盡的新聞報導，為何這麼快，經常都偷，我以為他進來殺了街市，經常大踏，想著現在沒有中，還有電腦而已，沒有大踏，還有16GB，16GB，16GB，500GB，是的，這些HBO，這些電視，裡面有很多大班的電影，那些廢話，裡面有很多，好了，轉一下話題，的士，八折的。 那個頭可以這樣說，將的士變成課台，如果大家搭過都知道險象橫生，在桌頭有標板，有很多部電話，有些誇張去到有10部電話，我未見過10部很厲害，一個人放在桌頭有10部電話，我見過有16部，有16部 那個人賣電話的話， 真是total總共有16部啊。 喂阿叔， 這個身形號小米,喂,有沒有興趣這樣啊? 這個人不是拖台來的這個人要駕駛的可能這麼大好啦現在我們就立例專家或者業界未來之前我講過我的看法當年全世界將手提電話要開始立例禁止駕駛不給同樣有一個 我沒有藍牙怎麼辦,我突然間要講電話,我責任,就算我有藍牙,我認為我能力得,如果你認為我有問題,你告我不小心駕駛,當有意外發生的時候,你就告我不小心駕駛,大衛,當有意外發生就辭職,告來都沒用,人家的命都被你們拿去,所以當時這些觀點都說出來,就說喂, 你很難寫下在法律的你說駕駛電話說駕駛不行我駕駛蘋果咬駕駛行不行那你又說行如果你撞到車我就又告你不小心駕駛那你可不可以寫不如駕駛時不准吃蘋果不准吃橙不准吃啤梨寫得清楚那條例因為我不是很實在在你任內通過的我想你解釋清楚聽 給我們知道所謂駕駛不准說手提電話我想他不是這樣寫的那個字眼是不是駕駛的時候手應該放在哪裡是不是要不可以離開太盤等等是不是這樣這個呢我現在要找一條例子字我不太記得了不過一定是就著是有你用這個 是不能夠影響你的駕駛不能夠在駕駛途中不用你是免提就行如果你是用一個手提電話如果這樣的話吃蘋果未必行的對不對如果是這樣的話吃蘋果是寫明手提的手提電話是用這個有一個interpretation是有共控因為當時是有些人這樣玩的就是喂 你這樣都寫得出,不如有很多東西都很影響駕駛 即不是一個社會現象不是個有女朋友的不是一個社會現象現在你現在看到我們的網上看到這個確實是一個職業司機的社會現象那你就很糟糕了我覺得法例是應該循著這個方向是要解救和解決一個這樣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就建議可以去想的寫當然沒有寫不到的我們不如就找一個 小巴的士權益關注大聯盟黎明雄又在我們電話旁邊黎明雄你好 你們經常說那些根本你們說不到肉是啊因為到了肉就不用找你了紅哥你紅字頭的大哥今早就算其他台說他都說不到肉你說吧因為我審過那些同行審過那些同行他自動告訴我現在那種程式 程式叫的士那一種不是投黨的你們說他們搞錯了我知道用APP來叫的士那些我們叫做APP士這些APP叫的士這個程式來搞是很危險的它不是一定是折頭的它一路顯示出來好像人家賣電票 那些字一路行一行那些字在灣仔落黑道現在就有人在等不要車去吧不用叫台的要求八五折這樣寫了有些就不是的有些他說我現在半身幾時我現在給20元額外都來都有的所以他那裡不叫接頭黨他們搞錯了為什麼那些危險呢你覺得黎先生 那些要鬥快的你的車的號碼比如你的手提登記了之後你一按你的手提的資料就給了那個總台那個總台就知道你的車就去接這個客人那就你就 按了就一定是你要接的了第二個不接就可以了沒錯還有一件你不可以你按了之後比如他說八五折的你一定要收他八五折你不可以說我要收九折或者什麼因為你按了就是約來答應了你即是成為一個合約不過黎銘雄我們現在說我不是想跟你研究你那些 call台有點樣搶8折7折我現在跟你講的究竟我們應不應該向政府想一想立例將現在你見到我們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網看到我們這幅照片你駕駛的時候不可以用手提電話一定只可以免提不過現在他都是免提的他是按一按一下那是不是應該立例監管這個行為呢 7個電話那些是那所以你是不是還危險過7個電話那你是不是贊成的呢我當然是贊成啦你是贊成的為什麼呢我就審過那些人有些人不敢向我講謊的你不是法官你也這麼厲害你厲害有江湖地位你們用有沒有試過遇到危險先有些人說試過衝燈的 因為在用那塊東西我搞到衝燈的是吧富哥為什麼我告訴你危險呢因為現在很多車他用這塊東西比如你現在接了一個客人入馬鞍山在市區那你入馬鞍山未必有人叫你回到市區是不是那他就利用了這塊東西了 這塊東西就成日不斷有些客人打出來打入去他就整日要望著那塊東西看看有沒有馬鞍山出市區那他就要全神顧著那塊東西是不是拍到駕駛的是沒錯還慘過看電視如果整天電視在處他都立例就全面禁止這個才是一個很重要的危險全面禁止駕駛的時候去督一下這些設備是不是這樣等於打機有什麼分別是的明白所以我覺得如果社會上有一些問題發生了法律都是這樣的法律當你面對一個社會問題你現在的法例追不上科技 你既然你都不容許有一些視像的來影響司機在前面 那為什麼這些不是影響司機的視像呢一樣的好多謝你有些機器一直有些自小的你真的全神要看不阻礙你繼續去審你的同行審多幾個拉多幾個來給我們門問一下黎敏雄接著有一個的士前線司機總會藍桂強 南先生強哥現在說醞釀不過好像聽到張炳良說都頗難立例你做前線的士司機你贊不贊成我一定贊成我不像張局長那麼無知因為作為一個局長你說這些這麼無知的令人難以信服最簡單的一件事每一個交通意外 是電光火石一剎那的不是說撞過路撞這是電光火石一剎那怎麼可能你政府不做事不如你告訴人大方我們政府不做事查實你現在交通早輪告的司機都是沒有一個依據的範圍只是一個勸喻式因為很多司機今早杜森堂說的就是很多車費事麻煩 因為我們不認罪要上得兩天堂我選擇更大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你都說你政府任何事情都要講個法例依據其實你政府到這一刻鐘都不肯改個法例不過這樣有些技術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強哥譬如你說要立例那條例應該怎麼寫究竟是用多少部手機作為一個立例的標準還是不是 一部機你放在標板上也好放在燈格也好只要你在那裡拿著是讀一頁我看到你讀一頁我都拘捕你了告得你了究竟是怎樣的標準呢是怎樣呢因為你作為一個從業員你要每一秒鐘都要留意前後左右交通情況沒錯很簡單你自己當作習慣 有些人說什麼上了年紀都不認老的因為你看得自己小你一定要留心看那件事變成很大劑剛才其中一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行家不知道他有沒有拿過的士例明雄就有一個說法就是現在的手機叫的士叫的士的 我從來不做那件事因為他的Apps因為新加坡過來罵我因為他跟那些人合作我都有些抗拒所以我跟我幾個會都退出我就反抗我不會跟你做即是不要搞這些事情在街節就節有時候很多事情那些Apps 但是我是極之反對的不是即是這樣說藍先生我想你們我和你的立場都接近的都說應該是要去立法但是我們都要明白必然有引來很強烈很多並非是職業司機的司機反對譬如一個普通私家車司機你聽我說先我意思就是說我們都要準備一些觀點告訴那些人其實一個普通的私家車司機 如果你拿著手機不是說電話而check apps、看iPad 都不行因為法例如果寫得清楚明文法我覺得這個是絕對可以寫得到絕對可以解決得到當然當然有些人權的觀點又是大佬又是當年一樣因為你如果這些都不給看是不是有些很緊急的訊息但是我又覺得要平衡權利如果真的緊急的你有免提有人打到給你 你用免提聽到就不一定找手你去按這樣出來喂強哥多謝你先我們暫時談到這裡這件事我覺得不是任何司機我作為一個職業司機我看到市面有交通意外我心裡很不安樂當然啦因為你很多人是這件事導致交通意外更加不足不如很簡單我們都經常有很多電話但我們都經常談幾句然後我們說停下一邊 大哥,命令條命經過人,你用道路第三天都使用,你命都很矜貴 是特首辦外面的一段行人路集會警方都同意了這個集會地點的安排表面的證據是有理由相信有關政府人士曾經接觸過被解僱的節目主持而這個接觸是不排除有政治干預的成分 我很同意如果立例的話最重要就是禮點寫才可以第一就蓋住所有的東西 你是影響你駕駛的動作不只是不用手你用一條頸或者用一條椅子我記得那時恢復二讀以及在審議階段的時候大家談過究竟如何維持駕駛電話行為有些人你知道很多秘書夾著打字他都打到他都很厲害這個會影響成果要骨的有些人說這樣夾著駕駛行不行 那時候的例子都寫得清楚這樣也不行換言之其實法例明文法好處的地方就是明文白紙黑字寫明譬如舉個例子怎樣能夠將現在這個社會問題盡量減少爭議我覺得一步都不行接著這一步是什麼為之什麼是有視像 有資訊,你是一路拍,就算你在你的面前的範圍裡面,等於有同一條,因為我剛才也想盡量找另一條,就是在你車頭的範圍看TV,看 電視不行的看電視不行的看電視都不行的都有這樣的明文的例子這樣的話我就覺得可以引申由那裡來引申一個修訂我覺得就一定可以寫得到我以下不是想跟你爭論因為法律的事情你一定很熟悉但是我就想引出一些可能會值得爭論的地方今早大阪也有提過的 例如你行車要調校GPS 因為現在有GPS 你不要以為在香港不用GPS 一樣要用不熟的地方就要用駕駛車時要調校那怎麼辦呢在路上是不是不交字呢你聽完我提出的疑問你慢慢逐一解答我例如現在有些很先進的車標板上有個螢幕有很多資訊其實譬如你教台 你的CD或者MP3要播什麼歌或者是教冷氣幾熱幾凍又或者要調校看一看究竟有等等等等的東西可能你用手在那裡鬥那個touchscreen的標板要做很多這些東西那這個又不是包不包含在裡面呢兩者第一GPS呢 我自己覺得都可以作為一個豁免 但有時很複雜的GPS 而這個豁免亦都可以是一個有限度的豁免當然如果你發覺你不斷原來一個很複雜你自己又不學然後駕駛車一邊在那邊學這個有可能就不會 如果GPS這個儀器被豁免 你可能未必受到那條立例新例去入罪不過可能不小心駕駛入罪另外在車本身那些又怎樣呢如果日後真的一條這樣的例過了可能我們就將在這個車本身的儀器以外 才不行即是可能每一架新車日後全世界都面對這個問題 變成一個smartphone 於是你最多都是一個你現在很多車都已經是免提譬如我的車已經有電話電話就已經是免提你坐上去電話有電話來自動就是免提響自動講不用拿聽筒所以我覺得當然 你有初一他做15啦整個標板變成做smartphone這個就會相當複雜我們能夠做到的希望就是車的儀器以外 而GPS是可以豁免啦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可以令到平衡 大家GPS是帶你去這個方向 而不是被人用這些來去 我們很多聽眾很有興趣講這個話題我們電話831-138應該會聽聽眾的電話不過這個階段我就覺得應該適宜講講有關於星期日記協那個企硬反滅聲行動最新是怎樣的那個遊行兼集會文說本來他們要求政府總部做集會的公民廣場就好像被一個不知道外字頭的團體主席特首又好像搞定了現在就不在政府總部另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這個時間我們請你記協的發言孔雪兒孔雪兒你好 你好,吳先生,吳國彤,鄭家富,孔雪兒,孔雪兒,你好,孔雪兒,我想問一下最新的情況,究竟現在遊行會在大花園出發,星期日的2時半,終點集會去到哪裡,集會,你可不可以講一下最新的情況,幫你知道? 最新的情況我們終於可以告訴廣大市民我們的集會的地點就是會在行政會議門外即是添華道的停車場即是都爭取到了最終都爭取到了很辛苦的我知道我想搞清楚因為我們的聽眾可能不太知道那個地點是怎樣其實有三個地點提出過 本來平日政府總部圓形的升旗地方那個地方就被外字頭霸佔了他好像搞個集會叫監察傳媒後來你們爭取就在 特首辦門口， 但好像警方高層就反對， 這個是不是真的？ 我們收到一個警方的訊息， 星期二我們去跟警方開會， 有一些新的想法可能有變數，是的，不過我們很少搞遊行的事情，口號都不是怎麼喊的，好像喊上來好像很不好意思一樣，是的，亦都是原來這個地方都相當難爭取的，我們以為好像公民廣場那麼容易的，那麼自然的一件事，原來都不是的，現在就說叫做行政會議出面， 其實我們原先所說的特首辦的外面其實是很近的，是不是？是的，其實都是特首辦，一路進去就是同一個門口，那它其實沒有意義，又說很緊張，有意見，又是那裡，最後那又是Big Deal，我就說會散放火嗎？換言之，是不是你們第一步你封回路轉，本來就是有一籃子壓力， 誰知道這個壓力今天你們又覺得最終都給你在這裏，但你知不知道同一時間本來說在那裏準備集會的愛字頭或者一些相關跟你們有不同意見的一些團體會不會跟你們一起都在那裏有集會呢或者在附近呢？分開了啦。 是的，我想補充昨天我們透過很多人去問，究竟天華道那裏特首辦門外有多敏感，為什麼不可以讓我們去那裏示威呢？我們有想過會不會對面是解放軍有關呢，會不會是，我們不知道，我們都相當緊張，幸好我們亦都感謝行家大力去追、去問、去報道， 我們相信行家這樣做是對我們爭取這個地點是有幫助的。至於政總那裏，其實我們沒有說過，怎麼說呢，我們本來覺得那裏很理想，第一不用搭台，我們自己協務不淺，便宜，也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我們就免得再去爭拗那個究竟 這樣去分配合不合理或者這個機制好不好，我們就免得爭拗了，我們不是說真的很認同這個機制的，不過算了，我們不敢逼為有，是做了我們今次這個行動先。我們亦都今天收到這個在政府總部集會的這個團體邀請我們記協 的代表去參加他們的研討會，那你們去幹嘛？我們都沒有時間，全民都是在做我們自己的集會，我都覺得他們很怪，他們都知道我們是會不得閒的。我想搞清楚一個次序，是不是你們一聲稱說想在那裏集會，他們就申請，然後他們就批了先，還是怎樣？ 據我的了解，這個組織和我是同一招去入市申請的，可能行政署就說他們剛剛比我們早了半個小時，這樣就入市的，唯有我們說人手不夠。 不夠快，不過真的算了，我覺得如果他們是有心這樣做的，有心裝無心的就很難防止。我想知道警方有沒有已經正式發了這個不反對通知書給你們了嗎？ 警方說他需要一些時間去做文件但是就沒有什麼問題口頭就承諾了我暫時未收到記協的訊息說他們已經收到不反對通知書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幫我給予一點時間呼籲一下市民參加這個遊行你講一下整個詳情給我們知道 自由的言論空間或者記者沒有了空間去做採訪會出現什麼事呢我舉一個例子譬如是馬頭公這個例子其實有很多傳媒為了採訪馬頭公為了寫他們那篇文章被老闆逼得很緊要有一些甚至是說明不准出幫馬頭工人的工會領袖的一些言論同事是爭取得很辛苦 有時被人抽稿你知道TVB的新聞透視也推遲了他們的節目那個記者離職其實我們在說的不是哪一個名嘴被封咪的事件而是當然李慧玲這件事我們是很心痛覺得很不合理但是我們看到明報換老總 AM730和蘋果被人抽廣告這個是做得很明目張膽的他將我們對於我們的不滿是完全沒有理會地向報紙施加壓力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一個人是發施號令去施壓力但是我們感覺到那個 做新聞、做言論的空間去收窄了將來你想想如果寫碼頭工人他們這些這麼簡單的一些社會運動都是記者要經過重重驚擊才可以寫得到的當來這班記者他們真的被這些壓力純化了或者有心的記者離職了我們的傳媒會得到一些會寫些什麼呢就是吃買玩 去哪裡吃東西去哪裡買東西或者是一些娛樂的食買玩娛樂來麻醉香港的人讓香港人開始漸漸不懂思想也沒有獨立的分析 是的,時香港人就會可以認問你幸福嗎?好像在北京那樣。我們很擔心,我們幾年之後我們的子女大了,他們見到的香港是一個什麼的香港呢?是不是我們所愛的香港呢?所以我們很希望所有市民和我們的行家在這個星期日, 23日下午2點半,在這個遮打花園一起遊行去 香港很快就變成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了我又告訴你那天天氣相當不錯氣溫15度19度是有少少雲不過太陽也是伯伯因為遊行的關係出來眷顧我們所以那天是適宜遊行的我看過了即是宜遊行的意思而表達他們的訴求還有一件事現在市民很聰明他們會自製一些遊行物品我們都呼籲大家去做一些大聲工 我們在Facebook和記協的網站,hkja.org.hk 你可以下載一個大聲公的template,即是你可以印出來,是吧?是的,自己印出來,有顏色,或者你喜歡放大它也可以,總之我們要做出告訴政府,你是不能夠滅我們聲音的。 我們監製問一問,有些人沒有拉大隊 沙士的時候不是 不知道是否是News Week,我忘記了 那個病是不會傳到全世界的 究竟有什麼在現在我們的情況法規底下 而今次我們李慧玲事件我們不出聲 如果1831138你都可以打來呢,即究竟我們的士大佬,即佢的車頭有10幾部呢電話,咁點樣能夠法例上寫的,就冇咁具爭議呢。呢個規例呢 就是法例 如果你老哥用腳底夾住可以講到電話的,那就都拉不到你的。或者咬住,用口咬住都可以。你咬住,你講到話,那就也可以了。那耳朵夠大,塞進去就可以。 以他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任何其他电讯设备或任何其他电讯设备的任何附件，即是说这个条例当时我们通过最大的重点就是手持。如果我们现在想 放在那些他没有手持了，行不行呢？那你其实就没有了手持，即是说任何这些通讯设备的任何附件。第一，你当然手持电话夹着肩膀之间都不能用的那种，免提电话你继续用得，但是如果那些，就算不是手持， 但是有一些通讯，而这些通讯日后所谓什么电讯设备，我相信在这里就要写得清楚了。例如smartphone那些，例如apps那类。这个现在电讯设备是指任何可以用作或在设计上公用与任何人透过无线电波或其他电磁媒介进行通电的设备。通电和通讯，现在就写通电。很有趣的。 現在就寫通電，通話，通話，日後這個電訊設備，不一定通話，這個就不一定只用通話，變成要改通訊了，你WhatsApp就通訊了，你這個要寫清楚，當然也有些人會跟你爭論，令到香港，我沒事的，基本法寫了，我一步，我拿著一步，或者不拿，我擺到按，我一步你都不給我。 當然你到時諮詢你可以諮詢一下，是不是一步可以，兩步可以，對不起，如果你用這個精神的話，一步都會死的，一步都會撞車，所以我剛才我都說一步都不應該有，是不是真的駕駛的時候，其實我見過，當時我們立這條例的時候，我們看過一些，譬如BBC是最流行的，做很多研究，一個人駕駛，你可不可以 一分心就增加那個意外有多少個百分比，人家有很多這些很詳細的，很科學的，你不撞車呢是你幸運，如果你不斷地像你剛才跟隔壁左右女朋友聊天，摸摸手仔，然後吃蘋果，其實如果車不撞是你這麼巧都不巧前後沒問題，死神沒眷顧你，如果 一個不小心你要分心，你要看著前面，看著後面，而隻眼原來你不是看著前後，是看著你女朋友，看著螢幕，那就出事了。但是阿富，以我為例，即使我不是駕駛在路上，我用手機電話，我都會撞車的，頭撞在車上。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們這類來說，法例要很嚴厲。 你知不知道剛才我在這裡 一路看有個女士過馬路，不應該過馬路，紅燈，斬一斬，不應該過的時候，拿著電話聽，而真的被車撞到，其實警方都是告他的，因為你過馬路，第一你不應該過，第二你拿著電話又不看人， 不小心走路導致自己傷亡，這個世界一年裏面有不少人亂這樣過馬路是被警方告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馬路，當然司機是最重要，是要保存道路安全的首要，駕駛著實人武器，當然了。好了，我們交出來又有這個天氣，我們先講一下天氣。 為什麼沒有聲音？沒有聲音，因為我們不是我們說，是特首辦外面的一段行人路道集會，警方都同意了這個集會地點的安排。表面的證據是有理由相信有關政府人士曾經接觸過 被解雇的节目主持，而这个接触是不排除是有政治干预的成分。今天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对团，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 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吴志森、郑家富。 監警會主席翟兆棠有關於提出如果市民辱罵警察有機會被控阻差辦公一個新指引或者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翟兆棠的說法就是如果市民的行為構成相關罪行被控是無可厚非當然啦這個是罵女人但是他不希望指引令到公眾覺得警權過大強調要有適當的平衡 前線警員反映抄牌時司機將身份證扔在地上要求警方執起這個不對警方內部未有相關指引提供給警員希望日後新指引能夠考慮到實際的情況和所有警區及前線警員溝通了解後制定下星期會跟警方再談聽聽新指引是怎樣這個剛才這個例子挺有趣可以拿出來提一下 我現在懷疑你是非法入境我看看你的身份證是真還是假阿Sir就不會蹲下來了你等了他們你說大家硬了叫阿嬸我就等你了看看你急還是我急你一直都不肯做而剛才人民監察人權監察拿契都說只要阿Sir他提出的理由合理地懷疑你是一個非法入境又或者是一個我要想看看你是不是一個通緝犯如是者如果大家 幾個話題這個其中一個如果對馮偉剛的武師大學有興趣也可以拿來提一下你對八折黨裡面有16個電話是不是應該立例管制你又可以說一下你對記協星期日的遊行你想打來一起呼籲一下又可以談一下還多個話題心哥黃錦星你知道要用什麼來說三堆一爐真是水我聽到這些人這些真是匪語 什麼爐呢就是肥波爐你真是大佬三堆一爐好啦三堆一爐其中這些堆填區我們現在請來新界東的立法會員范國威因為西貢將軍澳那一堆就一堆堆就心哥我和你都很親切過親切的我看了幾個月的范國威范國威我想請教一件事我想知道好像如果我記憶沒錯就好像梁振英在他的競選政綱裡面 就說不需要有焚化爐的很明顯他在2012年3月之前說過這些話大家現究竟要焚化爐還要三堆加一爐然後垃圾又要徵費即是說什麼都要了他究竟他 是否完全違反了競選承諾呢我想弄清楚這件事我認為是很明顯的這個說法當時他競選特首的時候希望爭取民意希望反映出自己跟唐英年的不同確實當時他說 可以不需要焚化爐是獲得部分環保團體的認同所以如果今天他作為特首的管治團隊要重新將這個焚化爐提上議事日程要興建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的話 梁振英是有責任在政治上必須出來是一個清楚的解說，不只是王錦星作為局長是要解釋，他自己是要解釋為什麼要有這個處理，以及應該是正式來說是要有一個致歉，我現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我履行不到我的選舉承諾，我有需要出來是要調整我過去講過的說話，希望港人諒解，從而要 處理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我必須要走到這一步，這就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領袖最起碼要做的一個動作。我覺得他忘記了自己說過，我記得梁振英說不需要分開。梁振英說我當時說的時候就是梁振英， 我現在做就是特首，那也行，一定是這樣的，那時候那個是梁振英說的，現在做是整個政府施依法施政底下就要有三堆一勞，不徹底，梁振英這樣說，昨天的梁振英已經死了，是怎樣的？ 是一個較為理想的一個對一個政治領袖的要求來的，但是梁振英很明顯過去經常是運用語言藝術，反口覆舌，說了不認帳，做了又不認，施政又說了當做了，確實就對他來說可能就不會考慮到這些，他應該要承擔的責任。喂，Gary，不如這樣，始終香港或者全世界其實固體廢物 簡稱垃圾，垃圾基本上全世界都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始終畢竟人越來越多，人多就垃圾自然多，垃圾多地方少，就於是乎怎樣處理垃圾，都是全世界政府都相當頭痛的問題。你們當然地區上有很爭議的聲音，平情而論，當然今天另一個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說了一句又是很多人害怕的，垃圾圍城，哇大哥，要不要青啊？未到十月就垃圾圍城，未到十月就垃圾圍城，怎麼搞呢？這些聲音或多或少是嚇緊我們香港人， 也說我們垃圾怎麼處理呢？你可不可以說說其實立法會好或地區好，究竟怎樣去告訴政府他是應該怎樣去做好處理垃圾，然後才想想究竟堆填區以及如真的需要焚化爐是什麼時候用等等，你有沒有一個長遠你們的看法？我們有些大的政策原則是過去一段時間，不單是立法會，環保團體也是有多次地提 我們當然知道現實就是不能夠透過堆填或是回收重用，又或者是源頭減廢去百分之一百處理所有的都市固體廢物，即是簡稱垃圾，所以堆填和焚化作為末端處理確實是可以處理部分的垃圾，這也是國際的慣例，有很多地方去做，但是有很多政策工具，我們如何去平衡呢？我們當然有個看法，看法就是源頭減廢就是上策，回收重用就是中策， 下下之策才是末端處理的堆填和焚化。我們過去講了很長時間，政府是很有責任必須很著力地大力地在源頭減廢那裡去做政策，工具就包括了生產者責任制，包括了垃圾安置徵費，包括了完善現在的回收的配套，包括廚餘的處理， 接著就是回收和重用，生產者責任制，商界也要去參與，完善商界每買一件產品出去的話，已經應該要計算了它那個隱含的一個回收重用的費用，提供回收重用的一個途徑。這些做好了工作之後，政府就有較大的 說服力去告訴市民，剩下來的垃圾，當我們已經是一個相對地理想或甚至乎是高的垃圾回收的水平的比例，也是透過源頭減廢，全民是有參與去更改他們的日常 都市固體廢物的諮詢文件，其實剛才我講所有的政策工具在當時已經講出來了，沒錯，但沒有執行，是執行能力欠奉，那個執行的意志，譬如你講垃圾收費、用袋、斷秤、大廈，都講了一整年了， 說了8年至9年，現在黃錦星上場之後只不過重新說一次，弄回另一個說法，就叫做減廢藍圖，有10年的大計，又再將這個政策目標推遲。這個反國威，香港人都要明白，經常說政治和民生，不要說那麼多政治，跟我們說說民生，搞一些垃圾。正正 一個沒有人民授權的政府，他每樣做這些事都畏首畏尾，沒有這樣的承擔，沒有這樣的果斷，沒有這樣的意志來代表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所擁有的承擔力。於是乎做少少又怕被人罵，當然罵你啦，大哥，你源頭不做好，現在又說要收錢， 又說要弄堆填區，又不豁免又雙重徵稅。黃錦星口口聲聲說跟你們地區人士三堆一勞就加強溝通，那你怎麼跟他埋堆啊，馮國威？我都是會照講回我們剛才講的那些，政府是有一些必然的責任，有效地去行使公權力的。我們用公帑去到南韓首爾那裡考察，其實那些經驗是很寶貴的，有很多 人家地方是做過的先例，我應該是要學。你講兩句來聽聽，南韓的做法是怎樣？舉例很有趣，就是剛才富哥說的政治和民生分不開。南韓首爾曾經有一段時期，他們反對焚化爐的運動是如火如荼的，但是當他們 分區地去選出他們的不同的市長，去管轄他們自己的區的都市固體廢物，反而及後的運作就會變成各區就會願意在自己的區裏面建一個焚化爐。 不過那個焚化爐就只是處理當區的都市固體廢物，變成每區就同一時間做好源頭減廢、垃圾按量徵費，又要求不要將自己的區的垃圾扔去其他區，各區就承擔自己生產出來的都市固體廢物。這樣的情況下，反而令到他們市民又有參與，商界又有參與，民間團體又有參與，政府又很有效 很大力度地做一些我們現在難以想像的一些連一間餐廳裏面的牙籤都可以規管的一些政策處理，就可以做到一個全民運動，令到他們可以大幅去提高他們的垃圾回收率，令到及後就變成可以那些焚化爐變成一個全民運動，是做得好的垃圾案。 我又舉一個台灣的例子給范國威聽，我想你都知道，譬如台灣的垃圾徵費就是馬英九做台北市長的時候推出的，他都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做，當然那個是民選的市長，有民意的授權，民意授權不是大了，民意授權他都要出很多力，我很記得一幕，他要推這件事的時候，他就親自去台灣的公廁洗馬桶、洗尿兜， 告訴你，我是有很大的政治決心的，我們要搞好台北的市容，搞好這個垃圾的問題。梁振英 去洗馬桶、洗尿兜不要找黃錦昇去我要你去你要推這件事你才可能會認同你首先前提就是你真的要一人一票選出來 剛才如果你早前有聽到你知道網頁現在有一個港鐵的員工 叫做MTR Service Update 中文是什麼? 中文故障他有個網頁他專門爆料我們現在一直都在追港鐵究竟這陣子的絕緣體 究竟是否國內生產又或者今早你知道東鐵又出了事7點鐘又爆在九龍塘又下4百人換車今早有點離譜7點出事但新聞是差不多11點才見面當然他的理據說我沒有任何故障影響超過8分鐘你知道的這個8分鐘黃金定律400有要換車 多於8分鐘不用通報這些手續是很離譜 Gary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想你運用你作為panel副主席 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其實你是應該要產多一點問多一點港鐵的負責人 好嗎? 另外Gary 陳志思你好陳志思第一次在D100的這個 的確很危險 我們那個堆填區大家都知道現在都幾年的壽命 大家一起減的話,就算你擴建多堆填區,始終很快就會滿了 陳志思,我想請教一下,據我理解,我不知道有沒有錯,如果錯你就更正我 我們的行政長官特首在他競選的政綱承諾裏面曾經提過我們香港是不需要焚化爐的當時得到很多環保團體的認可亦都大力鼓掌到今天突然之間我都可以理解可能可以各今時作非都可以原來垃圾問題這麼嚴重所以要三堆 三個堆填區再加一爐,或者不止一爐 可能很多區都要爐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你覺得是否需要出來解釋清楚給我們香港市民知道為何我現在轉了、轉了態、路是需要的，不是由你閣下出來說到牙血都出了，他就不需要出來交代，你覺得是怎樣呢？其實 幸好我不是他的選舉團隊，所以我沒有參與去撰寫他的政綱。當時他用什麼角色看我不清楚，但我肯定因為這幾個月我有份參與在準備這份諮詢文件關於源頭減廢的報告，雖然我不是環保人士，但 每個人跟我談，我看到一個客觀的分析，基本上你現在不靠焚化爐，你是解決不到我們現在這個問題的。因為你堆填區那個飽滿，你就算你擴建不擴建好，你都一定要靠周邊國家全部都是靠這個焚化爐去燒。當然的分別可能就是，究竟你是一個大型的焚化爐去燒，好像現在我們的建議，還是分很多區區都有。 我同意啊，其實。 香港問題就是因為區區都反對，所以為什麼 根本沒有可能建議那個政府建的那個在石鼓洲，還要是填海出來的，聽說已經是差不多全世界最大的，一般國家就不是用一個那麼大型的，一般就用那些細型的每個區都有，但是香港因為始終很多人反對之下，現在要找一個比較遠離在民居，但是還是這個就算說這麼大都好， 聽說政府一定要出來的，香港立法的三分之一。我覺得是最高當局要做的這件事，你覺得是否令到人家說服到香港市民接受才行，這點是很重要的。正如我所說，我不知道梁先生在選舉的時候有沒有參與他的過程，但今屆政府的訊息很明確，因為好像現在都說石鼓洲一定要做的焚化爐，一定要建，都聽說現在立法會拿錢去做這件事，所以從政府今屆來說就很明顯一定要做的了。 一定講到明天一定要去，我想今天除了你出來說話，下午黃錦星講完這個三堆一爐，他都說全港興建5至6個專門處理廚餘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個選址就在小蠔灣。 2022年可以減少40%的全港廚餘。 陳志思已經說我們香港人浪費了20多年，好像我們普選一樣，等了30多年都沒有普選，一樣。我們處理垃圾似乎真的慢得緊要。你處理現在這次燙手珊瑚，然後你不斷的諮詢說要 究竟我們怎樣源頭減廢，是不是要收錢等等。 你看整個政治的氣氛和現在沒有民意代表的梁振英，你有沒有信心你現在做這件事是能夠推得到呢？阿富，你這4個月前問我，我想我也有一點疑問，尤其是4個月前局長跟我說 第一期諮詢他已經有60人支持他，我想說你的60人是否真的有的？推出的時候，但到我做第二輪，即是第二輪就不是問你同不同意，問是怎樣做。我出去見很多人，我想始終多不少多謝張根豪，因為張根豪堆填區的問題，各個令到很多人聚焦了，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真的要解決。所以這次我做諮詢，實際落實的時候發覺，無論是政黨、區議會、市民大眾， 整體都覺得是要做事的，所以這個我想都挺信息很好的，雖然當然永遠有些人不同意，但大體上是OK。當然就是落實的細節的問題，而配套也很重要，我經常都說，現在去到尾就講配套，究竟譬如人家分類不做到呢，回收怎樣怎樣呢，到時收的時候怎樣呢，這些是不是細節落實的問題，就不是大方向的問題，大方向大家都知道已經不做事不行了。 因為你明白，你要將它分類，香港分類這種概念其實有了很多年， 但是概念有了是不是那個硬件配合得到呢我們經常都說你政府那些分類跟著收垃圾都倒在一堆舉個例子膠樽沒人要的不值錢的現在膠樽等待堆填區的我很心機的陳子超告訴你我每天都將膠樽、鋁罐、紙全部分好了然後告訴他膠樽等待堆填區然後阿嬸在下面跟你堆在一起 即是說在這些收集分類的垃圾的時候可能是用一些分時段那段時間之前你不能丟的時候大家收集垃圾的情況令大家不要製造混亂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就算你叫市民做主人肯做你都要能夠容易給他做如果你叫他去做地鐵才去做就去擺回收就沒人去了我曾經去台灣旅行大概晚上不知道8點鐘還是7點半在街上有些音樂垃圾車就走過那些垃圾車音樂很聽然後有些人就拿一袋袋垃圾放進去我不知道我就想想香港行不行我覺得香港比難過他們很多 搭完升降機下去就走了不是啊因為台灣人住的房子矮香港如果太古城是這樣做分都一晚幾千人下街連升降機都不能下街如果不行如果你剛才說你扔垃圾的時候就可能限時間然後有人看著我想我又關心我意思不是扔垃圾是定時是那些分類那些 分類要看你用什麼垃圾平時扔垃圾都可能靠你現在的物館透過清潔公司來你的層樓拿當然不一定要扔那些指定垃圾袋如果你不是用指定的垃圾袋就收你那個垃圾袋就可能一元一個或者五元一個不知道多少你再談吧但是你說要找管理公司來看著我們扔那些分類垃圾會不會他們會增加人手然後大家又關心了管理費會不會加呢 所以到時我估計沒有一套模式是全香港跟的我想唯一的模式就是大家都要買指定的垃圾袋至於怎樣去收怎樣回收可能要看跟物管和業主、法團、居民大家談可能你不同的環境住的模式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可能沒有物管那些可能他自己拿去收集站變成是各花 市民就會說當我做這些事原來我要付出這麼多代價而令政府你因為這樣可能節省很多錢政府內部也好或者你們的委員會也好在這些問題上有沒有想過如果日後真的要額外要譬如剛才吳子森說管理費都可能會加政府會不會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想用補貼這兩個字不過問題就有可能政府有誘因令到 香港市民會主動去參與譬如你說會不會差餉其他東西你會有些豁免令到我也有些誘因我做好它大家合作這些你會令到左手右手令到整個世界大家

我已經打定令大家有個心理準備，我不是期望一開播全香港每個人都做到的，你看台灣、首爾、台北和首爾人家做了十幾年才到今天九成，所以我想如果第一天舉行有五六成人 做到其實都不差，再加上慢慢教育，有些就要加上執法，但你很難期望每個人第一天就做，因為始終剛才你說的文化移風易俗，你不可以期望，但我相信主要的大屋苑很多其實都現在不少在做這些，所以我覺得有一批人會先走。那你最後一個問題，如果落實 時間表你告訴我們，究竟你是先導的計劃去試一下，找一些屋苑，當然它要同意，試一下，因為很多事情都是講是概念，實際上行的時候，究竟配套落差有多大，我們現在就要試，所以我聽說政府已經在安排未來幾個月，可能試一試、驗三個月左右，不同的類型的屋苑，除了沒有管那些就很難試，有管那些我們試一下，看看究竟還有什麼落差，在我們的最後報告裡面就羅列了，究竟我們的建議方向， 因為有落差的話，政府還要做什麼配套，令到這件事成功呢，我估計今年年底前會做完，如果政府覺得行得通的，他最快可以2015年去立法，最快最快可以推出到2016年。2016，多謝你陳志思，祝你好運，祝你好運，好的，好了，拜拜。自續發展委員會的主席陳志思，我們的電話13133，即是一七年選舉前 看看究竟梁振英有沒有這樣的勇氣和魄力，他要解釋剛才這些源頭減廢之餘三堆一爐。 他怎樣做，但是我覺得經過這麼多年的三色痛，其實香港人很多人都已經開始有這種文化，有分類的文化，但很可惜我們普通市民很努力去做這件事，我每一天搭升降機，無論男女、上年紀或者年輕的 都拿著一袋袋東西,這一袋放在膠的,這一袋放在膠樽 很可惜,他傷害了我們的感情,浪費了我們的感情 原來不是,原來很多東西都等到堆填區 我就想,我努力來做什麼? 我家裡很簡單分類三樣東西膠樽、鋁罐和紙之後其實剩下廚餘很少的如果有廚餘回收的話我相信要丟出去街上的垃圾是的如果做得好 起碼三堆,起碼一路呢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即是港鐵的公關仍然都是這個voicemail那個叫做留言信箱現在熱線有人聽了發言人正在處理我們的查詢我們快夠鐘了他打算8時30分處理完畢今早7時發生的事到現在都沒有說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港鐵發言人正在處理所有傳媒有關絕緣體我們跟他絕緣了已經的問題你今早發生的事七點鐘發生的事現在不是應該有一個清清楚楚你最擔心到如果你是記者森哥你一定會問多一句又多一句問題為什麼你這麼遲才你究竟搞什麼你是不是想隱瞞一些東西現在又多一條問題被人質疑然後就玩絕緣體是不是大陸四川那間什麼成都那間公司現在又有清晰的答案好了我們聽開 環保回收業那樣東西是否上港的環保回收業就要有一些人去到有這個運的東西過去但是我所說的就是我們每一座好像收垃圾那樣將所有的膠、紙那些是另外請回我們的人來收回收了然後就成為了我們譬如我們公屋每一個戶委會裡面的收入 然後這個誘因令到我們知道將來如果我們要收費的時候我們不選開的時候我們要付錢不過現在做我們是有錢收這個蕭女士有過去在地區跟政府說過區議會的層面都有提議過政府要想的因為呢 如果你政府搞不定地區垃圾多到不得了政府都要用公帑去這個居田區那個焚化爐一百多億地扔下去這些錢如果能夠分給地區令他們開頭的時候例如剛才陳志思說的先導計劃你要試一下你告訴別人你可以用錢出來補貼一下我的管理費一拿舉個例子然後告訴別人讓你去做這些東西<笑> 這段時間而已大家要習慣了如果我不做日後我們可能會付很多錢垃圾費多了很多那些人才會覺得開始鏡石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這樣才有用一開波就收錢就糟了一開波就落不打三更先甜就後苦 其實政府想的就是杜絕來想你為什麼不蓋回我們自己市民那裡想呢你收我垃圾費第二樣就是說對屯區那裡其實污水污泥每一次要堆填的時候我們香港的脫水率是很低的80%-15% 其實我想說我是很反對去填海這個焚化爐因為這個已經是非常不環保的用不環保的方法去做環保的工作已經是破壞了環境首先第二就是我覺得你建一個這樣的焚化爐其實要一百多億究竟你可以處理到多少的廢物那個 warning cost是多少呢譬如你如果一噸燒一噸廢物要 所以搞個污染的問題，說他說很有效率，焚化爐污染好少的，我始終都有懷疑這個說法，而惡因為會有產生，如果污染這麼少的，可以在社區做，所以要搞個污染，我覺得應該在禮賓府整支煙通出來，大家不用怕，你擲帽子在禮賓府隔壁，我們禮賓府都可以接受到，梁振英每天都擔張那張摺椅出來站在焚化爐旁邊起碼一個小時，一張椅，一本拍子簿，一支筆，一堆爐，對。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其他辦法呢？其實我想說一個現實的情況，我自己本身已經很分類，那三色桶非常分類，但我有時見到我分類後，我心都心痛。第一，在那些三色桶那裡，很多人去撬那些垃圾，拿做一些有用的鐵罐。 那些紙有時都有人拿，搞到那裡就很瀨氣，就在街上很瀨氣，接著那些膠就沒有人要，就撇在那裡，原來政府說那些回收箱是扔回去堆填區，那我麻煩政府你搞定了，你去回收這些你所謂的要回收的物品，究竟那條路線是怎樣，你才好叫我們去做分類，你傷害了我們的感情。 我分完了做什麼，我這麼辛苦在這裡分類，你原來都是扔回垃圾堆，那有什麼意義呢？對，我想說剛才女士說得很對，其實我覺得你徵費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如果真的可以幫到整個香港，但問題就是說，如果你說路入境稅你都不去徵，那你就不要只意收我們 市民一毫子去做垃圾徵費，因為他們的垃圾比起我們多10倍都不止，所以我覺得不要用陸路入境或離境稅，內地的朋友或外國遊客來香港都是垃圾徵費，垃圾徵費來的，100元 100元，我覺得如果不夠的200元，是不是？我覺得當你一個地方有這麼多人要來的時候，你就要用一些方法去screen一些好一點的quality的客人，是不是？這個就是最好的方法。還有我想跟政府，我想計一條數告訴你，我是要回應白數錦樓叫我們等多一班車，我就假設我們每個市民每一天等多15分鐘的車，which我們以30元 為一個小時來計算，三個字就是7個半，每人。如果我們每天有300萬人，一天我們消耗了2250萬，而一年我們就消耗了82億1250萬。我想問，究竟他們對香港有什麼 有什麼的contribution呢？我想知道，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成本，我們每個香港人 給的社會成本，究竟這些自由行是不是真的幫了香港很多呢？我們的社會成本由誰去pay up呢？好，多謝你啊，陳太。 多謝陳太。港鐵就我們追到很久，於是就有些結果了。港鐵就發言人說，今早7時發生的事故仍然調查中。 12個小時、13個小時，花了12個小時，花了12個小時，如果這樣也要調查10多個小時，我就很擔心鐵路公司的工作質素和效率，預計今晚才會有結果。有關於絕緣體，傳聞去問鐵路公司絕緣，懷疑有質量問題的絕緣體2008年起購置作為備用部件的生產商，叫做阿拉 有電話竟然，因為不關我事。我們的同事拿了電話給你讀，剛好有電話，可能港鐵打來，Insulator Limited 是一間英國公司，生產地真的在中國內地，會跟生產商談，期間不斷向英國公司購買任何 大陸生產的問題亦是頻生，又說噪音、故障又多，然後你只看到通州列車的恐怖那一幕，你又擔心，溫州那個叫動車，最尾意外，那你真的很突然害怕，這些家家埋埋確實令到很多人覺得 大陸可以行不行，這些我們都擔心，我們不是說一定要有一個負面的標籤一定不行，但是真的有很多客觀的告訴你，好像有些事情不太行，這間是不是真的不行，現在大哥你08年安裝，現在多少年，14年，當你5、6年貨仔，通常這些 根據就算我們不是專家，你都怎樣應該有10年至15年的壽命。但我聽到港鐵那位博士出來說，金博士出來說，他說其實一輩子都可以不用換的，我們是穩陣起見。其實他就是很多時候很多零件是很多一輩子都不用的，但是港鐵那時候很威的，特別地鐵的時候說到實實，我們15、20年就換一次了，我們有錢。 我們為效率，我們有安全起見，經常都是這樣說的，人家一輩子不收他一輩子不換，那15至20年，現在5、6年的貨仔就出事了，那你大哥你給你的預計就很有問題了。我不知道，我也提了疑問，我不懂工程，大班工程師，他有機會可以說一下，買一些貨回來，安上去之前是不是要驗收的？ 當然要驗收，西門子那時候出事就是這件事，是不是要驗收？發覺原來驗收有造漏，如果他看見驗收了有問題，你抽驗不行，不用直接驗，如果你抽驗到整個批次有問題的話，你就知道應該不會發生這些事，抽驗有沒有裂痕之類的，這樣所以深哥你會發覺港鐵因為合併了之後，更加比我覺得他越來越病得緊要，整個管理 整個在這些問題又開始落單，收購買東西，然後回來收貨、驗貨，然後每一天的維修等等一連串的系統上面都可能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問題，那我們才害怕。我問多你一件事，在記憶裡面，港鐵的發言人有沒有正式在D100節上過訪問？ 好像當然沒有了，有沒有啊監製？ 我告訴你，我由DBC 至D100，我 因為呢 當年如果你說港鐵有什麼事 我作為立法員我找一兩個一個叫Maggie So 一個叫Marinda 你記得這些你熟悉那兩個我們一找他他立刻都要覆巴大哥問題是他對於所謂網媒不是所以為什麼要叫Gary范國威麻煩了立法員是有一個角色的當年我都用這個角色來追問 好吧,今天到這裡了,下星期再見。好了,拜拜。D100,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